道瓊斯指數報27,685點，跌650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3,400點，跌64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75，日元104.84，瑞士法郎0.908，加元1.321，人民幣6.713。英镑对美元1.302，欧元对美元1.181，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0.66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1.55美元，卖出1,902.14美元。天气方面，干燥嘅东北季候风正系为广东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在上午时，强台风莫拉菲集结在现港之东南偏东大约8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横过南海中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较大，云量增多，同有几阵雨。周末期间天色好转，但天气稍凉。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联系世界各地安老事务专家，速递全球第三零资讯，地球村长。 老友记在网上交友常不常见，又有什么陷阱呢？一起问一下诺丁汉大学马来西亚分校副校长黄华新教授。 上网交友呢，是不是后生人正可以做得到呢？就是讲长者呢不是那么方便，不是那么好。我觉得呢，上网交友呢都要小心的，我们不可以随便相信人家。最紧要呢，最低限度呢，自己要小心，要留意，就没有上当了。 地球村长，香港电台第五台制作。 我是布志伦，平时看演唱会经常都有烟火效果。记住，烟火是受政府监管的，上网买同擅自燃放是犯法的，好易烧亲自己和搞到火烛，分分钟要坐监。在娱乐节目燃放烟火做特别效果，要向相关部门申领许可证，由合资格的特别效果技师在场负责，同计划好逃生路线，找创意香港问清楚啦。 做咩咁夜都唔瞓啦？ 妈咪，我喺15分钟的约会网页入面见到一个由香港电台第五台、康乐及文化事务署、香港公共图书馆合办嘅喜悦一家文章朗读比赛啊！鼓励唔同嘅家庭组队参加经典朗读演绎，赢咗啊仲有书券，好似好好玩咁。 哦，11月15号截止报名，我哋仲有时间啦，妈咪陪你一齐参加。不过你好瞓觉啦。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呼啦啦呼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啦啦啦，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咁啊，听过李慧图嘅《越夜越精彩》之后，又继续我哋接棒啦，一个接一个嘅人去负责做佢嗰个时段嘅节目。咁呢个时段咧，就系我阿浅浅佩卿同你一齐共度呢个早晨。而 而家5:09，一路到6:30，都系清晨爽利节目啊！今日系放假后嘅第一天，10月27日，农历系9月11日，星期二。S.H.E 的夢田，還記得當年 S.H.E 的其中一個成員 Selena 就因為拍這個劇集就引致到就是受傷，是燒傷自己，而那個即情況都很嚴重。到最近就是又再提起這件事，10年，原來即是10年人事幾翻身。當年他有這個這麼嚴重的燒傷之後，在他身邊的另一半未結婚的是不離不棄，咁啊照顧到佢好好，咁啊仲同佢結婚，咁世間真係難得嚇，有情有義嘅人不離不棄，但係又唔知點解，好多時候話經歷過啲風風雨雨之後咧，個情感會更加好，咁但係最後咧，而家佢哋係分開咗嘅，係離咗婚嘅，咁啊各奔前程。有時真係男女之間嘅嘢，真係唔係好明白。或者甚至乎當事人有時都會迷迷惘惘，都不知點解。總之就是我諗喺人生嘅一段 路程里面，其中这段呢是很深刻的，对于两个人日后的心底里面都应该是一个很深的一个位置，放在心深处，而亦都应该不枉此生，在这段情里面都是一个百分百的付出。咁啊，除咗呢个男士嘅不离不弃咧，我谂应该系令到个女仔系更有信心，同埋都有爸爸嘅鼓励咧，系即系跨越过好多个困境，而之后咧可以做翻平时正常人可以做到嘅嘢啊，什么游泳啊，一啲比赛啊，咧难度高嘅做动作咧，都可以一一克服，因为嗰个过程咧，系大家都明白系嗰个医疗嘅过程啊，又话着啲压力衣啊等等，其实真系好痛噶嘛吓，咁啊呢个都系人生嘅一个磨练啊。刚刚的歌曲《梦田》，现在时间5:15，今天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上午5:00强台风莫拉菲集结在岩港之东南偏东约8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为25公里，横过南海中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温度大概28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间中是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较大，云量增多，同埋有几阵雨。在周末期间天色好转，但是天气稍凉。现时温度23度，湿度81%。 这一张嘴念傻痴痴，哦，这不起说话像冬天。我甘愿长相依，决意一生。我渐漆黑，远追逐无止境，随便讲，心里没你。 当时咧好入型入格，系好受欢迎，歌又唱得好吓，有佢嘅独特嘅风格。刘美君出道嘅时候嘅呢个作品，头先嗰首《午夜情》。早晨啊，而家时间系清晨5:19啊。来自台湾的雨天， 自从认识了他，添了许多心事，想不到有了情意就有两地相思，相守在一起白杨后，只有相思愁难知。失了他，添了许多心事，想不到有了情意就要两地相思，相守在一起换回首，只有相思无了期。许多心事，想不到有了情意就要两地相思，相守在一起换回首，只有相思无了期，只有相思无了期。情书春来时，别后埋怨雨丝丝，早也盼望换等待，两地相思有谁知，自从认识了他，添了许多心事，想不到有了情意就要两地相思，相守在一起换回首，只有相思无了期，只有相思不了期。 雨天的两地相思，听落去只曲好熟啊，嗬，好好似好容易跟住哼住唱，你都知道系边首歌啦，系咪啊？系啦，系一水隔天涯嘅曲啊。 相逢不韵味，长别无期那不变，往日欢笑难忘记，你不归来我不意， 旧曲咁好听，都有百听不厌。一水隔天涯之后，有旧欢如梦。 当年相恋意中人，大家性情近，早中爱近极亲密，深深相印互信任。都已尽花限，黄袍相思往痴恋，恨卿心太忍，只有叹息旧欢似梦，早经消散莫再寻，早经消散莫再寻，早经消散莫再寻。 真系佩服当年炳哥在片场唱呢个歌《剔温搞掂》，旧欢如梦，就快踏半啦。气温而家23度，有深深夜香港。 夜香港，不夜城，灯色纷纷，夜夜明，摇曳不定，云海星灵。夜香港，欢乐城。悄风吹过雾云山，神气照耀有。 你清心意烈欢迎，夜香港不夜城，东方之珠有姓名，回味欢乐两宵高兴。碧波千里如雨镜，浮星逐浪犹如是流萤，晓风吹过暮云山，晨曦照耀犹如为你衷心热烈欢迎。夜香港不夜城，东方之珠有姓名，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荣兵报道新闻。争取连任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前往宾夕法尼亚州出席竞选活动。特朗普在当地第三大城市阿伦敦向工人发表演说，再次批评对手民主党候选人拜登所提出的能源政策。他说在两人上星期的电视辩论中，拜登的讲法会摧毁整个美国石油工业，导致宾夕法尼亚州的家庭失去工作。特朗普又形容拜登会将能源连根拔起，令到宾夕法尼亚州陷入大萧条。拜登在当地星期一留在家乡特拉华州，预计星期二会去佐治亚州拉票。宾夕法尼亚是摇摆州份之一，被视为重要战场，特朗普和拜登阵营都相当重视。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前往宾夕法尼亚州的亚特格伦镇，将为争取连任总统的丈夫特朗普拉票，是今届大选他首次在竞选集会中单独站台。白宫前顾问康伟是集会的主持，康伟向传媒透露，梅拉尼亚将会在集会上重点介绍自己如何帮助宾夕法尼亚州，亦都会指出若果成功，丈夫成功连任，宾夕法尼亚州的民众可以享受多四年有自由、繁荣、安全和机会的生活。梅拉尼亚早前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已经痊愈，并执笔讲述自己患病和康复的经历。法国和土耳其之间的外交风波升级，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呼吁抵制法国商标货品。分析指出，在近期亚美尼亚和亚塞拜疆的军事冲突中，以及利比亚内战中，法国和土耳其的立场有分歧，导致两国关系紧张。双方在国际社会各有支持。德国政府发言人指责埃尔多安诽谤和完全不能接受。荷兰和意大利都表示会和法国总统马克龙站在同一阵线。孟加拉昨日有示威者批评马克龙是和平的敌人。巴基斯坦指责马克龙攻击穆斯林。约旦和卡塔尔有商店将法国商品下架。伊拉克、利比亚和叙利亚等近日有针对法国的示威。国泰空中服务员工会表示，今日稍后将会同国泰管理层会面，要求改善新合约条款，以及争取延迟签新约的期限。工会亦都会寻求法律意见，不排除发起任何行动。工会主席黄思敏质疑，国泰以四个月时间安排重组，但系员工只系有短时间去考虑可能影响一生的合约。他说新合约提出永久减底薪四成不合理，而新约列明员工被遣散的时候会对冲强积金公款，加上国泰未能承诺未来两三年不裁员，令人担心。工会内务副主席孙德贤批评国泰借疫情永久剥削员工，并登上对冲强积金的尾班车，担心国泰的计划一旦成功，其他企业会跟随。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7,685点，跌65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400点，跌64点。 美元对其他货币买价：港元 7.75， 日元 104.86， 瑞士法郎 0.908， 加元 1.321， 人民币 6.713， 英镑对美元 1.302， 欧元对美元 1.181， 澳元对美元 0.71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6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1.69美元，卖出1902.28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较大，云量增多，同有几阵雨。周末期间天色好转，但天气稍凉。现在气温23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FM 92.3 天水围、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 将军澳、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五台暖流与你同行。 疫情期间要提升抗病能力有好多方法，听下浸会大学中医学博士崔兆汉嘅 tips 啊。 中医认为咧，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意思就系话咧，要平时提升到自己的抗病能力，不外乎咧就锻炼身体啦，譬如话饮食均匀啦，争取足够的休息啊，多运动啊，晒下太阳等等嘅。咁另外，我哋自身方面，因应环境嘅变化，我哋亦都要做到驱邪拆风，避之有事。即系话咧，外界环境有一啲致病嘅物质，而家咧，譬如话新冠肺炎呢个病毒啊，无论佢变唔变种，我哋都要想办法避开佢。点样避呢？譬如话我哋少去人多聚集嘅地方啦，我哋咧有保护嘅措施啦，戴口罩啦，勤洗手啦，尽量咧令到自己咧唔好暴露喺呢一啲有机会受到感染嘅环境当中。作为中医咧，梗系建议大家平时可以多啲饮适合自己调理身体嘅汤水啦。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五台暖流与你同行。 我是汤盈盈， 我是钱嘉乐。气候变化导致频频落暴雨，日久失收的斜坡容易发生山泥倾泻，导致损失甚至人命伤亡。 业主必须维修保养他们负责的斜坡和挡土墙，暴雨过后亦要清理排水渠，这样就可以减少山泥倾泻了。 保养斜坡，保障生命。 香港电台第五台，有你同行，有你来点唱， 即系好难得啊！相处咗50年啊，有冇咩拗杂？ 50年，你话即系咁多年都冇乜嗌杂噶？ 有啊有，佢嗌得你紧要，你咪唔好坐住咯，啊，少少迁就咯，做人有咩所谓啫啊？ 逢星期三至五下昼4点到6点，打嚟1872312，有你讲，有我哋听。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来。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眨下眼几日嘅假期咧，咁快又过咗啦吓，咁啊有几天嘅假期咧， 大家都可以盡情咧就去休息下，去下啲郊外的地方啊，去下離島嘅地方啊。咁啊，睇見新聞報道咧都好多人，雖然人多咧，但係只要你自己保持社交距離啊 ，keep 住自己係乾淨衛生咧都可以嘅。咁啊，今日翻嚟啦，重新咧又要去翻工啊、翻學啊咁樣啦嚇。時間係五點接近搭八嘅時間啊，有啲人如果要早起嘅咧，就要都準備緊啦嚇。咁啊，頭先又聽到崔博士咧就講呢個同心抗疫嘅一啲嘅小 tips 啦。咁其實咧就係除咗呢個咁大嘅呢個我哋需要留意之外咧，其實喺生活細節裏邊咧，好多嘅健康咧都需要注重嘅。做任何嘅嘢咧，我哋嚇即係你精神爽利咧，健健康康再精神咧，都照顧到大家身心嘅健康。星期三就做個運動嘅健康啦，星期四有林思維嘅營養健康啦。啊，提起林思維咧，就呢個星期四咧，佢就會講下行山前後，即係之前啦，你去行山嘅之前嘅早餐應該食啲咩早餐啦。中段嘅時候咧，個補給係點樣啦？行完山之後咧，其實都要唔係話係咁樣大食嘅，即好似如果你話啊，做完運動之後咧，我係食多啲啦，唔係咁樣嘅，都係要即係真係揀飲擇食，揀啲適合自己嘅食，唔好食一啲嘅垃圾嘅呢個食物。其實好多個角度裏邊咧，都係照顧到大家嘅健康，先至可以精神奕奕咁去面對每一天嘅。咁禮拜一咧就會又係中西文史節啦，而星期二咧，我哋崔博士咧一陣間咧就會出現咧就講緊呢排嘅大題目咧就講更年期嘅。咁啊更年期上個星期咧就講咗前列腺病變，咁啊呢一個嘅症狀咧其實都可以分好多集嘅內容咧去同大家分析嘅。今日會繼續講呢個話題啊。五点接近四十一分的时间呢，室外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81%。秋天干燥啊，朝头早可能个声咳咳啊，大家要小心，要保持喉咙滋润啊。今日最高温度28度。 我从山中来，还带着兰花草，种在校园中，共希望花开早。一日看三回，一看的花时过，兰花却依然嫩苞也无一个。眼见秋天到，好一兰如暖房，朝朝平谷溪，夜夜不能忘。但愿花开早，好能将夙愿偿。盼听花簇簇不开的许多香。我从山中来，还带着兰花草，种在校园中，共希望花开早。一日看三回，一看的花时过，兰花却依然安保也无一个。眼见秋天到，好一兰如暖房，朝朝平谷溪，夜夜不能忘。但愿花开早，好能将夙愿偿。满庭花簇簇不开的许多香。从山中来，还带着兰花草，总在校园中，共希望花开早。一日看三回，一看的花时过，兰花却依然安保也无一个。 眼见秋天到，好衣揽入暖房，朝朝平谷西，一夜夜不能忘。但愿花开早，好能将夙愿偿。满庭花簇簇，不开的许多香。 刘文正《兰花草》，早晨，你听紧嘅10月27号，农历9月11，星期二嘅清晨爽利。现时时间5:44，天气咧就干燥啦，有啲时候咧都有几声咳，有几声咳咧你就可能会好惊，唉，冇咩事啊，而家少少风吹草动咧，都惊自己会唔会有咩事咧咁。咁其实咧就正常嘅，以往吓即系未有呢个新冠肺炎啊嘅时候咧，咁有时咧几声咳你都会系有嘅，发烧都会有嘅，咁可能嗰时咧就冇咁紧张去睇自己，啊啲小事嚟嘅啫咁。但系而家少少嘢咧，风吹草动咧，都会系令到自己好多嘢谂吓，咁所以咧就系更加照顾好自己身体。而家嘅好处就系比以前咧系更加系即系注视咗自己嗰个健康嘅状况啦。咁同埋咧就系又卫生咗啦。其实我觉得咁样样咧系都系好嘅。始终最后咧你系个健康又好咗啦，钱可能使少咗，就系睇医生啊。我哋成日戴住个口罩，即系伤风感冒都少咗嘅。咁所以而家咧就系一般，如果睇惯咗伤风感冒个医生咧，收入真系少咗。即系呢次嘅情况咧，就系全部嘅人咧都喺自己嘅行业里边咧都深受影响嘅。咁喺呢个阶段里边咧，就自己都系要反思一下啦。点样可以再执正自己啊？咁同埋咧就系、是、希望其实都系应该困难总会过去嘅。人生咁多个阶段，梗有啲嘢棘住棘住。不过呢次嘅棘住咧，就全人类都棘住。咁但系都深信全人类都会一样可以系走向呢个光明，有曙光嘅日子啊！咁而家真系露曙光啦，天光嘅时候啦，差唔多。咁天气方面咧，就干燥嘅东北季候风咧，正为广东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在上午5点，强台风莫拉菲集结在沿港之东南偏东约8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为25公里，横过南海中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概28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较大，云量增多，同埋有几阵雨。喺周末期间天色好转，但系天气稍凉。现时室外气温23度。相对湿度80%。 Those were the days.A tavern where we used to raise a glass or two. Remember how we laughed away the hours. Think of all the great things we would do. Those were the days, my friend. We thought they'd never end. We'd sing and dance. Forever and a day, we'd live the life we choose. door there came familiar laughter. I saw your face and heard you call my name. Oh, my friend, we're older but no wiser. For in our hearts the dreams are still the same. 声音，又或者呢种，但系就最多人中意听呢一种以人为本、最亲切嘅声音。 早晨，欢迎你收听清晨爽利，我系钱佩卿，今朝早同你一齐度过清新、健康、愉快嘅早晨。 清晨爽利，逢星期一至五，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 早晨，我是太极的 Patrick。 怎样可以过一个开心一点的早晨呢，或者健康一点的早晨呢，就是我一起身第一件事呢就去办一办公先的。keep 咗呢個習慣好耐㗎喇，我覺得呢個習慣幾好嘅。第一件事就去清咗你嘅一啲多餘嘅嘢先啦，然後就沖個涼就會好爽㗎喇。跟住呢，如果天氣好呢，落街行下又得㗎喇喎，或者去買份報紙返嚟睇又得。如果咁啱嗰日呢我太太又得閒呢，我就會約佢去打一個鐘頭嘅壁球。咁因為打壁球呢其實都好消耗你嘅體力嘅，因為我記得呢每一次打呢都身水身汗嘅，但我哋已經係唔係打嗰啲好激烈嗰啲對戰㗎，只不過係猜下波嘅啫。咁打完波最好啦，又出一身汗，可以翻屋企又沖一個涼。祝大家身體健康同埋清晨爽利。 太极令我哋认识嘅当初就系呢一首歌，呢一首咧就系后期再制作过嘅。 红色的炮车像是带着神秘，宁静的街灯充满怒与悲，银色的烟盒像是爱是游戏，拿起香烟你便会跟见力疲。红色的炮车是诱惑游戏。高的色彩性感带着动悲，红色的肌肤是诱惑原是你，拿起香烟这段插曲更迷离，向外走进碎片遍地，身边的他离分碎。 Let's go the highway， 闪出眼泪，像钻石茫茫然抹去忧虑。 Let's go the highway baby， 留下这打火机在车里。 几乎似诱惑如是你，挨向贤者断肠曲更迷离，香槟酒樽碎片遍地，身边的他亦醉醉。Let's go the highway， 闪出眼泪，尽转世茫茫热，抹去忧虑。Let's go the highway， baby， 留下这打火机在车里。Let's go the highway， 闪出眼泪，尽转世茫茫热，抹去忧虑。Let's go the highway。 头先嘅咧就系泰极嘅红色跑车，唔系喺度飞车啊，系听歌嘅一个效果吓。室外气温系23度，今日最高28度，就快六点啦。我哋有林子祥嘅《海市蜃楼》啊。 月日就像美女得推动一切节奏，那跳跃的鼓声像窝中发飞的跳斗，热闹地在雪橇边因正空气渗透。渗进每颗心中在血液流，烈日面上吻我，它好像火舌点着我，那刺眼的色彩像鲜花水果跟美酒，热辣辣的跳舞着欢乐感觉点做爱，你说爱得终身的哈巴狗，爱这每份光阴这刻你莫问时候，绵绵情话未尽放开一切再逗留，这最美的一刻愿你可快乐地承受，你看每朵鲜花含情地风里竞争，轻松的感觉向上往内心已大落后，玩得兴奋热烈求你乖乖地不要走，今天总不会再回头，若失去再没有，找根欢笑现在随你以后， 政府专家顾问、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表示，近日多人外出，要留意疫情发展，又认为能不能够进一步放宽社交距离措施，要睇多几日情况再作决定。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 在上午时，强台风莫拉菲集结在现港之东南偏东大约8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横过南海中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较大，云量增多，同有几阵雨。周末期间天色好转，但天气稍凉。而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0%。以下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暴风。沙美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和南澳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上午时，强台风莫拉菲集结在北纬13.5度、东经115.4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为每小时155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横过南海中南部。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海有大浪。沙美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间中8级，海有大至非常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6至7级，间中8级，稍后达11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同雷暴，海有大至非常大浪，后转非常巨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7至8级，西部初时达11级，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北偏东风7级，能见度17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东沙吹东北风4级，能见度1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4级，澳门吹东风3级，能见度11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北风4级，能见度7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27,685点，跌65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400点，跌6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日元104.88，瑞士法郎0.908，加元1.321，人民币6.713，英镑对美元1.302，欧元对美元1.181，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0.66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1.69美元，卖出1,902.2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当世界休止时， 当世界休止时， 音乐说。 师傅，阵间你检查同维修电器装置嘅时候，记得闩电掣，唔系好易触电噶。 梗系记得啦，我仲会锁埋电源开关掣，使用绝缘手套，再贴埋告示俾人知道有电工做紧嘢添。 你有电工牌啊嘛？ 梗系有啦，我实会做足安全措施，唔会揾命搏嘅。 想知道更多电力工作嘅安全资讯，你亦可以打去劳工处热线2559-2297。 八号，八号，八号。 1968年，美国三藩市州立大学的学生为了争取开办有色人种历史课程发起罢课。看似态度开放的校方迟迟未有兑现承诺，还委任一位亚裔校长去平息骚乱。到底当年这班亚裔学生的付出能不能够重新定义亚裔美国人的身份呢？历史二三时之亚裔美国人新生代崛起，今晚9:30，港台电视31。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5:00-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播好，好啦啦好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啦啦啦。 早晨，早晨，放完假啦，大家收拾心情啦，要精神啦，同埋要全心去投入你嘅工作，同埋咧翻学咧又专心啲咁样吓，即系总之系当时做紧乜嘢咧，你就要专心活在当下。今日咧就系10月27日，农历嘅9月11，星期二。咁啊，今日咧运输署咧就为的士同埋公共小巴司机安排两轮嘅免费新冠肺炎病毒病的检测咧，就嚟到第二轮啦。上一次咧就喺10月16日截咗止啦，而第二轮就今日开始，至到11月9日，全港有14个检测套装派发收集中心，包括咗6个石油气加气站。咁而家详细情况咧，大家可以上运输署网页www.td.gov.hk 了解一下噶。今日天气咧就系天晴啦，日间干燥，最高温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离岸间中系吹强风。展望喺未来2-3日，风势较大，云量增多，同埋有几阵雨。周末期间天色好转，但系天气稍凉。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0%啊。6:12嘅时间。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星期二的这个早上，在钱佩卿身边的就是中大临床生化博士、浸会大学中医学博士崔兆汉。早晨啊，崔博士。 阿千早晨，大家早晨。 又继续我们的中医养生金句之更年期篇，就开了个题目讲这个前列腺病变。 是的。 那我们又复一复听回你的金句先。 男女都有更年期，顺利过渡保神气。 是，安然度过最好了。那当然你都要知道嗰个情况系点，你要好积极去面对啦。咁我哋就预告咗话，今次咧就会由呢个中医嘅角度去讲嘅。咁系啦，中医点样睇呢个前列腺病变咧？嗬， 我哋聚焦于慢性嘅前列腺炎啊。咁呢一个病咧系属于中医嘅精竹同埋劳林嘅范围嘅。 劳林即系咩嚟咧？ 嗱，中医嘅林字即系三点水，一个姓林嘅林啦，叫林精，就话系小便咧成日都好频密。但是呢就短短尺尺好像屙一尿咁。就是如滴不盡，即是滴下滴下屙唔晒嘅。咁呢同埋呢会刺痛。咁甚至呢嗰个小腹啦盆腔会觉得好紧拉紧，同埋会有痛嘅病症嚟嘅。咁劳林系咩呢？劳就劳累啦，就係、是、指啊病咗好耐啦，一经过劳累或者呢有防劳之后呢，呢、這个病就会加重或者诱发佢出嚟嘅。中医认为咧，呢个病嘅病因系包括咩咧？引精啦，即系引住唔射精啦，同埋感染啊，例如咧唔干净嘅性交啦，有啲男士包皮过长等等。 系， 而个病机咧就可以包括咧有4种啦：湿热下注、气血瘀滞、 阴虚火动同埋肾阳不足啊，呢四样嘅。咁临床上亦都根据咧唔同嘅病因病机，就进行所谓辨证论治啦。 嗱，咁亦都系大家要了解啊，好似要读书明解多啲咧就好啲嘅。咁呢四个病机咧，可以逐一去分析一下啦。先讲湿热下注系点咧？嗬， 四个症型嘅第一，湿热下注就系因为咧饮酒啦，或者食一啲肥甘口味辛辣嘅嘢啦，就损伤咗脾胃。咁啊，脾虚咧就会聚湿啦，就变咗痰。啲痰郁咗好耐咧，就会化热啦。我哋叫湿热或者啲痰火，就向下咧灌注喺肾同埋膀胱。 哦，就是下注就系咁样啦， 冇错啦，湿热下注啦。 嗯嗯。 又或者咧，因为手淫过度啊，忍住唔射精啊，或者咧一啲唔清洁嘅性交，就导致咧湿热内侵啦。咁中医咧，好多时候呢个湿热咧，都系泛指一啲感染性嘅问题嘅。 嗯。 个症状咧就会咧，就系嗰啲精液咧就好浑浊啊，或者甚至咧会遗精啊。咁整体咧会发烧、尿频、尿急、尿痛呢啲尿路刺激症，又会口干口苦，个小腹啊、盆腔啊、会阴啊、腰底咧都会觉得痛嘅。 嗯，咁有咩方法医咧？ 嗱，个治法咧就系清热解毒同埋去湿通淋啦。一般咧用啲方咧叫做碑蟹分清饮，入边有几只药嘅，有碑蟹啦、石菖蒲啦、乌药啦同埋益智仁，又或者咧可以用龙胆泻肝汤，入边有龙胆草啊、栀子啊、黄岑、柴胡、生地、车前子、泽泻通草、当归等等，我嚟加减治疗嘅。 嗱，呢个就系俾大家参考嘅，应该都系咧中医师开俾大家嘅，唔系自己去开吓。 对啦，要药方嚟嘅。 第二个症型咧就系气血瘀滞系点咧吓？ 嗱，呢啲症型多数发生喺一啲青壮年嘅男士，因为性欲旺盛啊，中医叫呢种情况叫上火旺盛啦， 吓 好频密嘅房事，又或者咧手淫过度啦。忍住咧唔射精，咁导致到咧气滞唔畅顺，啲淤血咧就积聚唔散。 嗯，咁、那个症状系点咧？ 嗱，回音部咧成日咧有刺痛嘅感觉，咁呢个痛咧一路咧放射出去腹股沟啊、睾丸啊、阴茎啊、少腹啊、腰部等等嘅。 嗯， 咁啊屙尿之后咧就滴下滴下就会痛嘅。嗱，有时甚至会屙血尿啦，或者有血症嘅。 嗯，咁、那个医治方法又点咧？嗬， 个治法就系疏肝行气、活血化瘀啦。治疗上咧，多数用一啲叫活血化瘀嘅嗰类方啦。 嗯， 譬如话有条叫做前列腺汤啊，咁入边有丹参、赤灼、红花、泽兰、桃仁、黄不流行、活药、败酱草、蒲公英等等嘅。 系嗱，呢啲都系俾大家参考咧，知道系咩一件事咁样吓。 对啦， 如果有事都真系你个医师要开俾你啦吓。好啦，又去翻我哋古仔嘅延续啊。其实所谓古仔咧，就上个星期咧，就崔博士讲一个系喷鼻中药，你系有份研究嘅。咁就话呢个喷鼻中药咧，就同新冠肺炎有关嘅。咁、那个详情又点咧吓？ 嗱，最近咧，我就有机会知道咧，有两个患咗新冠肺炎嘅病人，由于咧佢哋不断使用上次提过嗰个喷鼻中药啊，结果嘅病情咧。就好快得到改善，同樣使用嗰個藥嘅有啲緊密接觸者，亦都冇受到感染喎。 咦？咁啊，真係要追落去，到底呢件事嘅發生係點啦嚇？ 嗱，係涉及咧屬於同一個群組嘅兩個家庭嘅。嗱，喺今年嘅年中咧，一次飯局之後啊，就有幾個人咧就確診患咗新冠肺炎喎。 係， 其中咧一位六十幾歲嘅女士確診之後，因為醫院冇床位啊。要在屋企咧隔离等候，在期间咧，佢就每日都好多次咧使用呢个喷鼻中药嘅。好啦，到入院啦，咁就出现咗轻微嘅肺炎症状。但喺医院咧，一方面咧接受西药嘅治疗啦，但系仍然咧就继续使用呢个喷鼻中药。 系 留医咗九日就出院。 系 出院嘅时候身体已经有抗体嘞噃。 嗯，咁喺呢个饭局里边仲有其他人噶嘛？嗰啲又点啊？ 系啦，另一位咧同佢一齐住嘅女性家人啊。亦都因为出现咗发烧啊、吐泻呢啲症状，又确诊咗啦。而两个人咧系同时入院嘅，亦都一齐咧使用呢个喷鼻中药。咁第二位女士咧就留医咗十几日，出院嘅时候咧亦都已经有抗体啦。 系 嗱，仲有第二位女士咧，佢嘅丈夫系有喉癌嘅。 嗯， 当呢件事一爆发咗之后咧，佢就开始每日咧就喺屋企咧使用呢个喷鼻中药好多次。咁之后咧。 佢就當然要接受呢個咧深喉唾液嘅測試啦。 係。 咁啊，兩次測試咧都係陰性嘅。 嗯。 啊，仲有啦，有位男士咧喺參加同一個飯局之後又確診咗。咁之後咧，佢亦都有家人確診，但係啊，一直喺佢身邊照顧佢嘅太太，因為佢有鼻敏感啊嘛，而長期咧就使用呢個噴鼻中藥， 係 始終咧冇受到感染嘅噃。 哦，哇！咁跟住個故事發展落去又點咧？ 係啦，當藥廠咧知道咗事件之後，就採取一啲好積極嘅跟進行動啦。 嗯， 包括點咧？尋求一啲科研探討，同埋咧收集大數據等等。嗱，個詳情咧，等我下次咧就再交代啦。 係，咁啊一路啊知下個進展係點都好啊。 好， 好，咁啊去翻我哋有啲湯水介紹啦。今次有啲咩湯水啱咧嚇？ 嗱，介紹一條叫馬齒苋湯。 嗯， 夠一人量嘅馬齒苋係一種菜啦嚇。咁啊，馬齒苋500克，大約一斤重到啦。 嗯嗯。 咁啊，車前草30克，通草10克，偏糖少去啦。咁啊，再講一次，馬齒苋500克。約一斤重，車前草30克，通草10克，片糖少許。 嗯，咁買材料方面，你去街市買咗馬齒苋先啦，然之後去藥材鋪執埋其他嘢啦，係咪？ 對啦。 咁點樣整咧？ 洗淨啲材料啦，大約用6碗水咧，用猛火煲滾咗先，又收慢個火，煲大半個鐘就掂嘅啦。 嗯，咁馬齒苋佢其實個功效喺邊度咧？ 馬齒苋咧就係酸味嘅，寒性，有清熱解毒。止痢的功效，特別對大腸桿菌、痢疾桿菌、傷寒桿菌都有較強的抑制作用的、 嗯、 特別是對痢疾桿菌的作用是很強，所以它是適宜有是急慢性痢疾腸炎和膀胱炎、尿道炎的人服用的、 嗯、 車前草和通草都是就寒性甘味的，可以利尿通淋，就是滲濕止瀉的，還有清肝明目、清熱化痰嘅。嗱，片糖咧就甘味温性嘅，佢有調味嘅作用啦，即係嗰啲藥味又苦苦澀澀，咁你有啲甜味啊嘛，係咪？ 嗯嗯。 同埋咧，佢有暖胃嘅作用。 係。 咁成個湯咧就清熱解毒、利尿通淋，可以舒緩咧前列腺炎嘅症狀嘅。 係，咁又係男女都啱飲噶啦，係嘛？ 其實啱嘅。 誒，總之覺得又係小便唔係好暢順咁，可以濕熱嘅感覺咧，飲呢個都係有改善嚇。 你講得好好，有濕熱嘅感覺。 嗯。 如果你成日怕凍啊，好寒性嗰啲咧，好虛勞嗰啲咧，就唔啱飲嘅。 好啦，差唔多臨尾嘅時候，有冇啲咩 tips 送俾大家咧？阿崔博士。 好，介紹一個穴位，可以按下佢，叫會陰穴啊。 咁、那個位置喺邊咧？ 在男性的阴囊根部和肛门的连线终点、 嗯、 其实这个穴位男女都有的，如果简单的定位就是在肛门向前推大约1寸左右、 嗯 啊、那里都是一个区域来的，就会阴穴的区域， 是的，它怎样做或者形象化一点可以再清楚一点 好，那我们针对男士的慢性前列腺炎、啊 嗯、 方法就是怎样呢？ 嗯， 先讲下坐姿，最好咧就好似你坐厕嗰个位置啦。 系， 咁啊用左手同埋右手中间3个指头分别啦，先顺时针按100到120次， 嗯， 跟住就逆时针再按100到120次。你话左手定右手先咧，冇所谓嘅。 即系总之你左手做完就到右手，咁啊轮到嚟做咁样啦。 总之系就手， 系最紧要就手吓。嗯，咁啊个实际嘅功效系点咧？ 嗱，咁佢就疏通咧我哋身体内咧嗰啲血脉嘅结聚啦，等佢唔好结埋一齐，亦、嗯、都促进咧阴阳两气嘅交接同埋循环嘅，同埋调节生理同埋生殖功能。對於前列腺炎的症狀是有些緩解作用的。 嗯，是，大家得閒就可以做一下。其實你去廁所的時候坐在那裡又可以做，或者你在個廳裡坐在那裡的時候又可以做，是不是？ 對啦、 嗯、因為剛才我講去廁所都真的事實上是的，是你也可以很方便去做一下，對不對？ 不要整污糟隻手就可 以了。那當然了，還有你事後都一定要洗手， 是的， 尤其是現在經常洗手。 對啦、 嗯、好了，下個星期呢我們都是繼續講這個前列腺的病變的，是集中讲边个咧？ 中医角度，我哋讲咗两个症型， 系 余下嘅两个症型咧，就下次咧讲埋佢嘅。 啊，系咁啊，下回再续啦。咁而今日我哋所讲嘅内容咧，大家可以随时上我哋香港电台网页咧都听得到噶。香港电台15台3w.rthk.hk。唔该晒，崔博士，下个星期再见啦，话拜拜， 拜拜。 今日望望大钟咧，仲有大概五分零钟到清晨六点半钟啦。现时嘅气温23度，相对湿度79%。今日咧就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温度大概系28度，吹和缓至清劲嘅东至东北风，离岸间中系吹强风。展望喺未来两三日咧，风势系较大，云量增多，同埋有几阵雨。周末期间天色好转，但系天气稍凉嘅。咁啊嗱，喺呢个今年12月1日啊，即系嚟紧啊，都仲有一个月到啦。全面数码电视广播咧就喺呢一日啦，12月1日咧就实施。截至到今年7月嘅调查数据咧，全港近95%嘅住户已经系收睇数码电视，只有大概系2.6%嘅住户，即系68,000户咧，仍然是使用这个模拟电视，反映绝大部分的香港市民已经为全面数码电视广播作好这个准备了。少数仍然使用模拟电视的住户就应该要尽快购置合适的数码电视机或者机顶盒了。电视剧都由以前我哋好熟嗰啲咧，去到今时今日咧，或者你未必记得，不过当时你觉得好听。 身份角色随时会合你。 呢一首系其中一首。 需要犯险，亦全无退避。 司徒行者嘅主题曲。 书中写下隐秘，缘分拼贴我共你风景与日期。 忘记我自己。 曾经亲口说向往平淡。 子乔。 明我想开心活到简单，而缘散为你好，如流沙随地散，奋力来面对灾难。原来我记住你，便忘记我自己。沿途风雪浪急，我未会贪生怕死，做错亦错得起，闲话全部不理，有生之年我伴你飞。从头去发现你，越神秘更自欺，沉沦得快乐请你别要伸手救起，烈火烧伤了自己，输到我运气，无悔穷尽我的处。自愿甘心跟竭力避，一双背影同行就是美，一切冒险亦勇敢得起，从来幸福飘忽像天气，无论挫折极难过都不说别离，谁曾经好说向往平淡，明明我想开心活到简单，而原则为你可如流沙随地散，奋力来面对灾难。原来我记住你，便忘记我自己，沿途风雪浪急，我未会贪生怕死，做错亦错得起，闲话全部不理，有生之年我伴你飞。从头去发现你，越神秘更自欺，沉沦得快乐请你别要伸手救起，烈火烧伤了自己，输倒我运气，无悔穷尽我的储备，自愿甘心跟竭力避。如我记住你，便忘记我自己，沿途风雪浪急，我未会贪生怕死，做错亦错得起，闲话全部不理，有生之年我伴你飞，完全去配合你，愿同笑亦同悲，沉沦得快乐请你别伸手救起，烈火烧伤了自己，输倒我运气，无悔穷尽我 代是一路进步啊，已经数即系发展到去数码电视。由以前我哋听惯嗰啲提水姻缘啊嗰啲嘅主题曲嘅歌系好好听嘅，但系嗰啲电视咧系古旧嘅年代，到而家咧就是、新嘅啦。咁啊，大家睇下系换上咗未啦吓。刚才嘅歌曲咧就系、是《使徒行者》，系喺第二集嘅片尾歌曲，谷子乔嘅《忘记我自己》。《使徒行者》第三集都嚟紧，不过大家嘅印象最深系边个咧？我咧就最深印象佘诗曼嘅钉姐，哇，演技真系炉火纯青。好啦，今日多谢你收听，听日咧再见，听日雷博士嘅，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郭永兵报道新闻。争取连任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前往宾夕法尼亚州出席竞选活动。特朗普在当地第三大城市阿伦敦向工人发表演说，再次批评对手民主党候选人拜登所提出的能源政策。他说在两人上星期的电视辩论中，拜登的说法会摧毁整个美国石油工业，导致宾夕法尼亚州的家庭失去工作。特朗普又形容拜登会将能源连根拔起，令宾夕法尼亚州陷入大萧条。宾夕法尼亚是摇摆州份之一，被视为重要战场，特朗普和拜登阵营都相当重视。美国大选将会在下个月初举行。根据佛罗里达大学政治学系的追踪统计，超过6000万美国选民已经提早投票，当中超过4000万人以邮寄方式投票，大约2000万人亲身前往票站。数据又显示，大约1/3提前投下的选票来自人口最多的加州、德州和佛罗里达州。报道指，今届大选至今收到提前投下的选票数量已经超越上届大选。争取连任的总统特朗普日前已经亲身在佛罗里达州投票。中国采取对等反制措施，要求美国广播公司等6家美国传媒驻华分社向中方申报中国境内所有工作人员和财务等资料。外交部批评美方严重损害中国媒体声誉和形象，暴露美方自我标榜所谓新闻自由的虚伪，强调中方措施完全是正当合理防卫。中方敦促美方立即纠正错误，如果美方一意孤行，错上加错，中方必将采取进一步反制措施。美国上星期宣布将6家中国传媒驻美机构列为外国使团。国务卿蓬佩奥当日指出，并非要对有关机构在美国发布的内容设限，只是想确保美国民众能够在自由媒体的报道和中共对外宣传之间作出区别。国泰空中服务员工会表示，今日稍后将会同国泰管理层会面，要求改善新合约条款，以及争取延迟签新约的期限。工会亦都会寻求法律意见，不排除发起任何行动。工会主席黄思敏质疑，国泰以4个月的时间安排重组，但是员工只是有短时间去考虑可能影响一生的合约。他说新合约提出永久减底薪40%不合理，而新约列明员工被遣散的时候会对冲强积金供款，加上国泰未能够承诺未来2-3年不裁员，令人担心。工会内务副主席孙德贤批评国泰借疫情永久剥削员工，并登上对冲强积金的尾班车，担心国泰的计划一旦成功，其他企业会跟随。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2-3日风势较大，云量增多和有几阵雨。周末期间天色好转，但天气稍凉。而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 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10月27号星期二的晨早新闻天地。今朝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平。早晨，刘国华。 早晨，潘洁平。各位早晨。重阳节适逢星期日，夹埋补假连续放三日假，虽然有限聚令，唔少人都走到郊外透透气，多个景点都人头涌涌。政府专家顾问话，要观察多几日，睇下有冇社区爆发，先至可以决定系咪可以进一步放宽社交距离措施。留意稍后嘅特写环节啦。 疫情之下咧，旅游业系大受打击噶，出入境嘅旅行团咧都做唔到，咁有业界啊就决定转型，有啲咧开始系吸引本地客，咁而有啲索性咧就转做。